不尽的那个福吧您呐、 推车担担受苦心啊， 上街走了我吧下街进呐、 车停、啊！ 月娥，下车下车！ 哎， 哥，车哪是？叫门呐！ 屋里头有人吗？开门啊！ 乾坤福满门， 门外哪个？ 七弟弟妹， 原来是结账结奖到了，结账结结起。 结 奖。 结账，请坐， 请坐。 啊，结账结结一向可好、 啊、兄弟弟妹可好啊， 月娥来见过你舅父舅母。 是儿参拜舅父舅母。 罢了 罢了。啊，尊亲儿哪里， 我父庆寿日，亲友聚满门。母亲，怀儿何时？ 啊，儿啊，你那姑父姑母表姐来了。 哦，表姐来了，表姐哪里？ 表弟哪里？ 表姐哪里？ 表弟哪里？ 表姐 表 在。表姐。 尊亲儿，见过你家姑父姑母， 拜见姑父姑母。 哟，快瞧瞧这孩子啊，都长那么高了。 这孩子不坏。 酒宴摆下。 是。 结账请。 寿诞之日，我们前来给你拜寿。 哦，岂有一大拜 孝之礼。 是呀， 哪有这不拜之礼呀、 啊？哦，如此，允娥儿上前替娘代办，要给你的舅父舅母多磕几个头。 哎，知道了。 不拜也罢。 骑木马同游行。 秋和万转含情意，讨他们半生但愿得金，成良缘长情金，同命鸳鸯不离分，不一上天把花轮。我爱表姐 啊， 那条描龙绣凤的花手巾。 表弟若爱就送与表弟。 多谢表姐。 敬酒， 喝着喝着吧。 天不早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 啊，局长，多住上几日吧。 是啊， 说走就走。 啊，姐姐，但不知生女可曾有了人家吗？ 哟。要不是你提醒啊，我还把他给忘了。他呀是高门不成低门不就，这件事儿啊还得拜托他舅父舅母二位老人家喽。 生女长得这样聪明伶俐，换愁找不到人家喽。 是啊，但不知要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呀。 啊，姑母， 就像我侄儿这样的我就满意喽。 多事， 啊，姐长他这是怎么样了？ 他呀，他喝多了，甭理他。这天不早了，我们得回去了。 好， 正是，吉地无寒榻， 怠慢多害 怕。哪里？ 遵请送镖姐。 临别话难言， 表姐， 姑妈在这儿呢，姑妈在这儿呢啊，姑妈在这儿， 姑， 回去，快走，回去，快走。 青儿， 表姐，爹爹，表姐她 怎么样啊？ 她去远了啊。 去远了又怎么样啊？ 而我舍不得她呀。 呀呸，这种话儿你也说得出口？我不与我官僚下去。 母亲， 儿啊，回房歇息去吧。 这 都是你呀，养的好儿子。 哎，有其父必有其子。 夫人请。 絮絮叨叨，絮絮叨叨，我软妹儿就在我们这村前村后，您要提起我软妹儿来，就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。不信我们当家的早年去世，偏下我一个人，指着什么呢？我就指着给人家保个媒呀，没事儿就穿个珠花啊，就指着这个糊口。常言说的好，时来运转，时来找人。昨天王太太派人来请我，说是他儿子王俊清仿他爸爸年轻时候的为人，整天争着跟他妈要媳妇儿。

阮妈啊、哎、我可要那好的。 是好的。 要那白的。 白着呢。 你说的是什么呀？ 您说的是什么呀？ 我说的是那一朵玉兰花儿啊。 我说的是那一朵花玉兰呐、 啊。丫鬟 有 送阮妈。 是， 甭送甭送甭送。 阮妈妈， 您放心， 你给我回来。 哟呵，他也让我回来，有事儿吗？ 阮妈妈，我们小姐的话您都听明白了吗？ 连你都明白了，你说我能不明白吗？ 阮妈妈，我也要那好的。白的 要什么呀？ 小女婿呗。 哦，那我问问你，你今年多大了？ 十八了。 哦，都十八了、嗯、那怪不得呢、嗯、那就好好等着吧、哎、好好等、嗯、你不才十八吗、嗯、你就等你八十八我再给你找吧。 启禀老爷夫人，阮妈妈走去。 老夫人请臣的是阮妈去提亲， 但等喜讯。 夫人随我来。 儿啊，随娘来。 吓死我呀！这是 好日子。

走走走的呀？啊，那怎么就许我们老王家闺女嫁给你们老李家？那老李家姑娘为什么就不能嫁给我们老王家呀？你说 你是不知道啊，听我慢慢跟你说。 不听。 圣道不兴，此乃天之欲葬，我斯文也。 成天就这么胡说八道的。 那我这是对驴弹琴呢啊。 我对你弹琴。嗯。 我对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你对我弹琴。 我天天都对你弹琴。 我对你弹琴。 对你弹琴。对你弹琴。

参藏断呀、啊， 海枯石烂不变心，何英、毛维涛演唱。 去幸福谁

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鸟丝，裤子你爸爸全将翻天我烦恼。 我唱 是弟弟娘在心。泪呀上下，重量早还谁不痛，见成多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偷真啊金娃，检查到底是哪个？你理该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，沿江那检查站前将。 听众朋友，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欣赏到这儿，听众朋友再见。